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仙们一生有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唱。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《音乐在旅途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